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。 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，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接下来为您揭晓第111期内地榜的排名，第十名是来自北京天骄盛名文化方轩，《燃起草原爱情的火》跳空进榜第十名。燃起草原爱情的火，这是一首草原歌曲，两个年轻人谈恋爱，心心相印，如胶似漆，永远相依相偎的在他的旁边。这是来自方轩的演唱，燃起草原爱情的火跳空进榜第十名，得票499票。第九，曲风特别的不羁，这是来自李荣浩。拍摄这首歌音乐录影带的时候呢，导演也安排了一幕欢庆18岁的 party， 现场甚至还准备了酒，拍出了刚满18岁的时候对酒精的好奇，结局呢甚至是醉倒了一片。李荣浩的上榜两周的票595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八名。第七名，北京华顺艺恒文化王艺林，为何爱他不爱我。 几尊严都没了，才明白不是话说错，而是心变了。为何爱他不爱我，心难以预热，等太容易了。想你的想你的是我，就算明知道错，为何问他不问我，是爱不够多，情不够深了。心痛的心痛的是我，没错，这全都是你的节奏。 歌曲怎样在网上可以听到，朗朗上口的旋律也相当的流畅，询问度相当的高，刘惜。